编年记下第三十章。希泽克雅派人到全以色列和犹大，且也写了封公函给厄弗拉因和莫纳协，叫他们来耶路撒冷上主的殿内，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举行逾越节，因为君王与首领和耶路撒冷会众已商妥在二月举行逾越节。他们不能如期举行的原因，是因为自节的司祭尚不复用，百姓又尚未齐集在耶路撒冷。君王和全会众都认为这样做很对，虽下令通告全以色列，从贝尔舍巴直到丹，都来耶路撒冷，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举行逾越节。因为人很久没有照章举行这节了，使者遂带着君王和首领的公函，走遍全以色列和犹大，照君王的吩咐宣布说：以色列的子民，你们应当转向上主亚巴郎、伊撒格和以色列的天主，好使他转向你们，这些摆脱亚述王权下的移民。你们不可像你们的祖先和弟兄一样，因为他们背叛了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，上主遂叫他们成了惊骇的对象，有如你们亲眼所见的。现在你们再别警应，如同你们祖先一样，反应投奔上主，进入他永远住圣的居所，侍奉上主你们的天主，使他的震怒转离你们。如果你们转向上主你们的天主，你们的弟兄子女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必会蒙受怜悯，会再回到这地，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是慈悲的，是仁爱的。如果你们转向他，他绝不会转面不顾你们。使者由这城到那城，走遍了厄弗拉因和莫纳协各地，直到泽布隆，但是那里的人却嘲笑侮辱他们。可是有些阿歇尔、莫纳协和泽布隆人自谦自卑，来到耶路撒冷。天主的手也在犹大行事，使民众一心遵从君王和首领，照上主的话所出的命令。二月，有很多民众聚集在耶路撒冷举行无酵节，实在是一个大盛会。民众起来，将耶路撒冷所有的秋坛拆毁，将所有焚香的器具拿去，丢在克德隆溪里。二月十四日，宰杀了逾越节羔羊，司祭和勒位人自觉惭愧，便圣洁自己，好能在上主殿内奉献全燔祭。他们都按天主仆人梅瑟的法律，各自立在自己的地方。司祭由勒位人手中取过血来，洒在祭坛上，因为会众中有许多人尚未自洁。勒位人便为所有不洁的人宰杀逾越节的羔羊，好奉献给上主。实在有许多人，有许多来自厄弗拉因、莫纳协、伊撒加尔和泽布隆的人没有自洁，就吃了逾越节羔羊，竟没有遵守明文的规定。为此希泽克雅为他们祈祷说：凡诚心寻求天主、上主， 他们祖先的天主的人，虽然没有依照圣所的节礼自洁，愿良善的上主予以宽恕。上主垂允了希泽克雅，宽恕了百姓。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子民极其欢乐，七天举行了无酵节。勒卫人和司祭们天天赞颂上主，极力赞颂上主。由于所有的勒卫人殷勤服侍上主，希泽克雅便慰劳他们，七天之久，众人吃了节宴，献了和平祭，称谢了上主，他们祖先的天主。以后全会众议定再举行七天，于是欢乐的又举行了七天，因为犹大王希泽克雅送给了会众1000头牛犊、7000只绵羊，首领们也送给了会众1000头牛犊、10000只绵羊，且有许多司祭已行了自洁礼。犹大全会众、司祭和勒卫人，来自以色列的全会众，以及由以色列地来的或侨居在犹大的人，都非常高兴，欢乐弥漫了耶路撒冷。自以色列王达卫的儿子撒罗门以来，耶路撒冷从未有过这样大的喜庆。那卫人司祭起来为民众祝福，他们的声音承蒙垂听，他们的祈祷达于他天上的神圣居所。